是吴孝贤， 他是王思维， 我们是即兴满满， 是久违的即兴满满。 好久不见了，大家 是有多久呢？ 如果以我刚刚自己搜寻了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在 YouTube 上面放的影片的话是今年初的1月26号，但是那一支影片是原来在Facebook 上面的直播，然后后来你把它放到 YouTube 上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肯定有一年。 对，我觉得有一年耶，真的。我们的撇开直播的那个上一个录音的档案是一年， 有一年以前，其他都是一年以前。 对啊，所以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即兴妈妈这个停播了一年的时间？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录了三集。完以后我就说，哎，那我们就是录了一季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下。想不到一休跟着世界一起休息了一整年。 是的的，是的的。 对，这一年真的世界有好大的变化哦。 对啊，对，简直就是。而且我自己最觉得就是奇妙的是，就是在这过去这一年里面 Podcast 的世界整个大翻转， 大蓬勃。 对啊，我就是有一种觉得说，现在有人会问说，哎，你们有没有开 podcast？ 我说我们早就已经开了，只是在我们就是一不小心休息了一下的这段期间，想不到整个 podcast 的世界开始大反转到就是蓬勃 满出来了。 对，满出来。现在不是人家说有什么4000个节目还是什么之类的，而且还一直每天都在长出新的节目。 我们不是一个新的节目，我们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开始。 我对讲这句话的重点只是想说，就是我们不是跟随潮流才开始做这件事情，是我们在潮流开始之前， 我们应该是在浪头的一开始。 对对对对对。 但是在它浪高的时候，我们沉到海底。 对对对。所以只是自我解释一下， 对对对， 这个部分这样。但是我们其实我个人也是还蛮开心看到那个 podcast 的世界变这样，因为以前在国外的时候，其实 podcast 就还蛮算有一个它的市场蛮风行在的，然后很多即兴剧相关的一些工作者啊、老师，他们也有自己的 podcast 节目。但我后来就是发现，在台湾好像 podcast 是很少的。对，所以要听 podcast， 其实常都是去听国外的节目。但现在整个不一样。 对啊，还有像我自己的乐听习惯，可能还是比较习惯去点 YouTube 的影片来看。但是这一年我也有了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 podcast 的节目。 对啊，对，人家有说法就是说，大家之前的几年看网络上的影片都看到眼睛快要坏掉了，眼睛快累了，所以现在就是让眼睛休息，换耳朵。换耳朵接受这个，就是所有这些这个网络上有趣的东西这样子。 而且如果换耳朵的话，以我来讲，我就是还可以同时做一点别的事情。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 可能还是没有那么有效率，但是就是可以做一点别的事情。 没错，那希望我们也可能可以变成谁的这个一边做 陪伴者。 对，这边做一点什么的时候，就是听我们这样子 一边在你耳朵旁边叽里呱啦一下。 是的，没错。哦，那 讲到这，刚刚我为了看看我们的那个影片啊，我发现我们的 YouTube 上面竟然有20个订阅者。这是主动的订阅者，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 真的耶， 我们怎么那么厉害？ 对啊，两位数哎。 对呀、啊。两位数，从10以后的两位数，我们已经超过两位数好久了。 对啊，20位。 我是说，我真的很惊讶。 我也蛮惊讶， 竟然有人、 就是、这么完全没有在经营的一个莫名其妙的频道， 还有20位朋友愿意订阅。Hello， 20位朋友。 对啊，你们在哪里？你们还在吗？ 然后你们可以现身啊，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们。以及也欢迎现在20位以外的其他的朋友们，加入听我们聊聊。 是的，然后那个，对，我刚刚想说，我们的那个频道真的是还蛮贫瘠的，我们就是几个档案，声音的档案，然后有 有一直重复着一张我们两个拿着香肠 很 A 的照片，而且那还是很久，我们都还是瘦子的时候的照片，真是太荒谬了。 讲到瘦子，我来讲一下，就是这过去一年来，就是可能我们个人的生活了。我们过去曾经是瘦子嘛，那在过去一年来，就是我们是瘦子还胖子。个人生活 这一年， 要不要稍微 update 一下？ 好啊，我最近是有瘦了一些，因为前一阵子就是我们家，我自己家的小家庭有一个算是一个 什么？你到底要说什么？ 说什么？对，我就是很久没录，我就是会支支吾吾，我就是支支吾吾的高手。 你是想了什么？然后脑中又有小声音阻挡你讲出那句话？ 哦，我是在想说，可能就要更回推这一年的变化，就是在从这一年里面呢，哦，不止我跟孝贤，我们的孩子都上幼稚园了。怎么有没有音效啊？ 自己做 一下， 我们没有这部分的后置，对不对？ 没有，我们就是很赤裸的录完就会直接放上去。 对，我插你的嘴一下，我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八月，我非常记得8月3号，对，我的小孩上学上幼幼班， 然后我是9月16号， 非常值得纪念的两个人。 对对对，因为我也不是在这一个学期，因为我就是一直在。其实一两年来都会很想要搬家，对，我们需要整修我们原来的房子，所以一直在找房子，然后总算在等于暑假的尾端确定了，然后一搬进去大概一周之内，我就很快的从邻居那边问说附近有什么幼儿园，有人就说这个，然后我们就去看了第一间。 太棒 了，然后因为它有很大的操场，我本来想多看几间，但是那个吴儿他就是说我要在这里，然后就真的吗？好啊好啊， 就接受了他的 第一个点子。 太好了。 对，后来他就是说妈妈，为什么我不是每天都可以玩大象溜滑梯跟在操场呢？就是他 哦，他以为去了以后就是每天那边溜滑梯。 对，就是有个很大的 不用进教室， 不用进教室， 不用跟大家躺在那边睡午觉， 都不用，也不用有人管他喝水，也不用在下课时间才能出教室。嗯，对对对，但是这个也可能可以后面一点再讲。 我觉得，对我。哦，你要我 已经想要， 我已经想 你先说， 就是没有，我只是觉得说。我相信这个所谓的上学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之后，不只是对小孩来说跟想象有落差，对我来说，我觉得对于当妈妈的人来讲，我觉得跟想象也有落差，因为我老实说，我是完全没有什么想象，我就是对我的想象就是把他送去给别人顾，然后我可以自由这样子，我的想象就 是 这么的单纯，对，但是。没有想到我真的也是经历了好一段时间的每天的一个心情的上下起伏，我觉得那个是有蛮出乎我意料的一个过程，就是最近有好一些，最近一两个月我觉得好一些，但是在前面的现在几月是8月、10月，我觉得前面的一个多月吧，我觉得都有超多起伏。我自己就是送完他之后，真的不是说哎，他已经交到别人手上之后，我就已经可以完全切断我的情绪，切断我的各种胡思乱想，然后就可以很开心的回去专心在我自己的工作或是做我自己本来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哇，把他送进去之后，就是会需要一段时间，就我那时候有就是大概有跟一些人分享，就是有一个去角的过程，就很像你上戏，就是你就是当你要在戏剧里面演一个角色，然后演完之后你会需要去角一下，就是脱离那个角色一下，然后你可能才可以再回到原本的自己去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送小孩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在送他的时候，我觉得哇，我要搬一出戏这样子，觉得哄他可以好好顺利的进去这个路线啊，中间要做什么啊，开始要做什么啊，然后最后要做什么啊，就是觉得哇，都是精心的安排，希望这一切顺利，而且过程中有好多的即兴应变这样子，对，但是 当真的送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立刻就结束，没有办法立刻就脱离。我通常会在那个幼稚园门口滑手机滑一段时间， 在幼稚园门口， 真的哦，就是在他看不到的角落，就在那边滑手机一段时间，好好的就是让我自己平复一下心情。然后可能他刚刚跟我拜拜的那一刹那，他的有的一些情绪，我直接想说他很火，我就说天哪，他已经露出了某一种世故的无奈的表情。这个纯真的小孩已经不在，因为就只是因为我要把他送去幼儿园，然后拥有我自己自由的时间这样子，所以我就有很多想象。然后就是我后来都会有一段时间需要去脚一下，我才可以顺利的进到我那天想做什么，甚至我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日子是，可能那一整天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做这个事情，就会有很多胡思乱想。好的，以上稍微这个讲一下我自己个人对于送小孩上学的这个理想与现实的一个差距。 哎、欸，我觉得我听你这么说，我就觉得很有同感，然后觉得很被陪伴跟理解、哦、因为在我觉得在我的朋友里算是就是可以保持比较多理性的人、哦、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嗯、但你也经历了这一些的话、啊、就是我就觉得真的我感觉我是不孤单的。因为我记得就是你刚刚在听你讲的过程啊，我就是忍不住的浮现9月16号我送小孩第一天去上课那天，你知道我就是在附近的咖啡厅、嗯、我就跟老师说我今天都会在距离学校10分钟马上可以到的地方、嗯、有任何状况问题随时可以联络我，我10分钟就可以出现、嗯、然后我就在附近找了一间咖啡厅，然后在那边坐，一直坐到他下课，中间还一直写，就是写了一些东西，觉得可以自己，但是又很不舍他，就是刚刚你的那些波折都有。而且事后回想荒谬的是，你知道我家离幼稚园也是10分钟，为什么我不能回家？ 啊、 我觉得我不能回家，回家好像形同我就是把他。就是放掉放弃，我就回去做我自己。可是这一切的源头不就是我觉得真的需要让孩子去幼稚园，很坦诚的说，我有一部分我真的需要有自己的喘息。 对， 还有也有在一个亲子关系，就是我觉得不用去强调说我多爱他，我们当然就是很爱我们的小孩，可是我们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瓶颈。 对啊。 对，我们会需要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就是一个比较没有想法，同时也是一个很焦虑的妈妈。嗯，对，因为尤其是如果大家有回头去听当初我们是怎么怀孕的这个历程的话，也可以知道原先在我的生命的计划里，我是一个很没计划的人，但是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说要生孩子。嗯。对，但是知道怀孕那一刻是很喜悦的，但是随之后面的这些挑战就是也很让我就是我很记得我那时候在月子中心，我知道会不会扯太远了，我既然想到了我就把它讲 出来。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我记得我在月子中心的时候我非常受困于产后忧郁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在育婴室的门口说不是即兴演员了，我怎么这么没办法应变眼前的状况、然后我就落泪。可是 这变化实在太大了， 真的太大，而且 很大的变化。 而且舞台上就是我们的工作肯定也会有个时间，会有个明显的范围界限。 对、啊、 可是回到生活中这个关系这个角色它没有一刻可以停止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这么的没有准备，这么的接受的那种惊吓，那么的手足无措，就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所以会送孩子去幼稚园真的我也很需要，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我也进幼稚园，跟因为等于我是中间进去嘛，然后也跟园长主任还有他可以进去那班的老师都聊了一下。那本来他们这个学校其实就只剩下我的小孩中班才进去，就剩2个名额、然后也有人已经在等了，这样。但是那个主任突然就说了一句话，在听我讲完，他就跟那个老师说：“ 我觉得这个妈妈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这个家也很需要我们的帮助。好，那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慢慢来。 好感人、哦、 你知道我真的马上眼泪就是流下来， 好感人、哦、 对，然后就是然后孝贤刚刚经历的那些波折，每次进去之后你真的好像可能，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啊，你光要代谢掉像你说的那个去角 啊， 很可能你在回生的时候你已经又要去接小孩了。 真的， 我真的是这样子的。对，我就是一天只能做很少的事情，也只想好好把一件事情做好的人，所以也花了好多时间练习怎么在你跟孩子分开之后，虽然我有理性的那部分觉得这对我们都是很有帮助的，因为终究我们是群居在社会里面。 嗯， 对，我都有跟我有跟孩子说，就是因为他前面也会有一些挑战， 嗯， 然后我是跟他说，就是他就有跟我说他感觉到在里面可以不舒服或不快乐，我就说、嗯、这个就是很谢谢他告诉我这个感觉、嗯、你可以不用再要快乐的在学校、 嗯、 可是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练习怎么在一个这么多人的环境里面啊，找到可以让自己可以存在在那，然后安适在里面。就是我们到里面不是为了追求快乐、 嗯、 我们很可能，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无时无刻都处在一个让我们快乐或是让你可能是舒服的环境里面、 嗯、 可是我们都是可以学习在这些环境之下呢，还是可以安然的自处的。 嗯， 对。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回应，就是小孩这些反应，对我的人生也是很有帮助。这也是当我自己在面临到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对，我如何找到自己在里面的可以，对，这件事情也让我有这些反思，这样。 嗯，是，就是。 这是一部分在这一年自己的一个比较，但是我觉得对我们俩都是很大，就是孩子进幼稚园这样子，进幼儿园，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跟原本想象不同的是，哎，这个上学时间怎么这么短？每次九点多进去，然后耶，时间真的好多，哎，转眼就三点半了。然后四点半左右就要去接他了，就觉得时间怎么短的那么不够用，我之前幻想的多美好，说把他送进去上学之后我要完成什么一直很想做的一些事情之类，写作还是什么什么创作之类，结果都没有，我还是就只是在那边处理一些每日的一些不管是剧团的或者是家里的一些就是每日需要处理一些 洗不完的玩 意杂物，就已经把时间全部都占完了，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还蛮不爽 的。而且你讲到这，你刚刚说九点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好像还可以八点多快九点进去，然后前一阵子因为就是他们学校就是有几个同学互相传染，就是轮流在生病，所以后来那个米宝他也有一周整个在家休息，哇塞，整个打掉重练，本来可以九点之前到，后来九点半、十点，今天有早一点，今天有九点半以前就进入到学校里面，而且你会不会有一种心情，就是除了刚刚就是觉得怎么那么快要去接小孩， 嗯， 你有没有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不应该有周末？ 我一开始就是第一个周末发生的时候，我就有这种心情，我觉得前面才好不容易他就是可以这样每天每天去上学，怎么忽然浪了两天，你叫我怎么办才好，那种感觉超级觉得周末这时候觉得非常的碍事儿，这样子。 我的那个觉得假期并不是我不想跟他在一起，而比较是作息上面的，就是因为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放假又晚睡，整个礼拜一又好吃力，好不容易建立的习惯又被中断了。那后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讲好听可能是就是随自己当时的状况来安排作息，讲就是可能世间人的说法就是不太自律不规律，真的就 是作息混乱， 作息蛮混乱，真的。我一开始进去那个幼儿园，他就说那你们作息怎么样，我就说我们是一个作息非常混乱的家庭，没有规律。然后他就说哦没关系我们一起慢慢调整。 对啊， 所以在就是也后来也发现说 我自己可能也蛮喜欢有这个规律作息这件事情的帮助，就是可能不限制那么紧，但是这是有点帮助的。 对啊， 对。但是同时，现在我们如何从我们现在原来的起点，要到可以调跟这个作息有点 match， 这现在我也还在努力当中。我觉得我跟我的小家庭的成员们都还在努力当中。 对啊，对，就是像你说的，每次因为像我女儿她进去这几个月，大概已经有这个可能有2到3次已经有就是感染了一些病毒回来， 有在家休息。 对对，要在家休息一下，就是那种在家休息的几天，就是再开始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特别的困难。 嗯， 对啊，然后就是。我也觉得就是每一次就是好不容易就是期待说耶礼拜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又遇到那种他请病假，然后每次一请都好像会2到3天没办法去学校，那种真的是蛮可怕的。 对，通常幼儿园就是也如果你还没有孩子，也还没有小孩进幼儿园，通常应该都是发烧。 对 对，因为其实如果是一般，如果咳嗽还是感冒的话，其实 都还是可以去。 对，然后就觉得幼儿园老师很伟大。 是啊， 我们自己带我们自己亲生的小孩，也都还会有那种这么云霄飞车爆炸时候， 啊、 他们一直要面对这么多人。然后还有喂药单，还要帮忙喂药，他们真的是 哎，每个人的水壶，每个人的毛巾， 很伟大的存在， 每个人的那个防蚊液都不一样。 防蚊液我是没有帮他准备这些， 有我的幼儿园就是他们就是上学的时候都要准备2罐防蚊液吧，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出去旁边社区的外面玩，所以出去的时候就要喷，然后我是有目睹过说。他们出来玩的时候，老师是搬了一箱的防蚊液，然后每个防蚊液上面有贴名字，我很惊讶，因为我以为是说浇了之后他混着用嘛，就反正就是防蚊液，没想到他们是贴名字， 好细节， 太可怕了， 可能有的人对这个防蚊液是过敏的，就不能喷， 哇，这太可怕了，我觉得这个幼稚园老师，我觉得 很伟大， 很伟大， 很伟大，然后。对，可能每个幼儿园他们注重的细节也会很不同，这样。 对啊。 对， 那我们刚刚就是这个过去一年的就是育儿啊、上学这部分，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是，比如说抱怨居多，有没有什么小，就是你从过去几个月就是带小孩上学这件事情上得到一点点小 tip， 就是比较正面的东西、比较有建设性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可能是非常微小微小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是建议所有人都适用，因为我发现每一个小孩、每一个家长真的都很不一样。但是有时候去听，哦，原来你们家在就是上学这件事情上会有这样做，就是也是蛮有趣的一个交流跟分享，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脑袋可以想到的东西可能都就是有一定的一个限制，对不对？然后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你现在就是这几个月来尝试觉得蛮有用，又就是用在你让你小孩顺利上学这件事上蛮有用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就是可以。 我现在立即想到的一个不是我主动做的，而是我先生的 offer 啊， 他就是在我。每天要这样送小孩上学，跟我跟他说其实很短的时间就又要接他的，突然某一天他就说啊，不然我来送他、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因为这对我在心情上很有帮助，因为我就知道我只要把出门之前的东西准备好，我不用还要再叫车或是我们要走一段，通常我们都是赶时间，都是要花那个计程车钱到现场，那因为他就是一定要出门上班嘛，所以他去送，然后他去送他处理的他怎么带小孩进去的细节跟我不一样，我感觉因为孩子跟父亲还有我的关系也不一样，因为我的就是我儿子他真的就是在前面跟我分开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会oh 妈妈我不要，就我们会哭很惨要抱很久，你知道常常最后我就会变成他口中那种 坏掉的牛或是恐龙，哎，我会整个就是说，好，赶快进去，就是真的像把它放，我觉得老师会接手把它带进去，这样。但是跟我先生他们好像，我先生就是都会顺顺的送到门口，然后他们 man game man 这样子难过了一下，大家说没关系，爸爸晚上就我现在正在推一下小姐姐吧，用拳头这样，他们就有男人他们自己之间的方式怎么分离。那我就觉得至少对我来说，就是先生的这个主动的加入这件事情啊，对我是很有帮助的。这样我就会觉得我对于我比方四点啊，或者其实我都三点多去接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我前面有比较完整的时间，在心情上， 是啊， 对， 是啊， 就是， 哇，三点多就去接，太 三，因为真的就是我一开始因为其实米法他是比较中班才进去嘛，那有的有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比较大的孩子可能比较好说，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园长也很有智慧，就是有告诉我，因为他自由的时间比别人更久， 对啊， 对，所以他要去适应这个比较有规范然后有很多规则的，很可能就是有这个挑战， 由奢入俭难， 对，就是由奢入俭难。我记得第一天我去接他的时候三点，他是整个从教室出来然后大声的扑到我怀里说，妈妈我感受到好大的压力，然后园长主任老师都在旁边，然后我就说，哦，你感受到好大的压力，真的很有挑战，对不对？但是我就先听他讲，就算在大家面前，因为他的感受是最真实的，那就是他的感受，那我就问他说，那就是我们慢慢的散步出来啊，他就边哭然后就说压力是什么，他就说他们一直叫我喝水，然后我就说啊喝水啊，然后我说在家妈妈也会叫你喝水，他有像妈妈那样很凶的口气吗？没有啊，哦，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好大压，你跟我多说一点。他就说他们要我午睡，我又不想睡，我为什么要睡觉？然后那天其实我觉得那天他的园长就把他，因为我觉得也是他新生，大家有学校一起帮忙，那园长就带去园长室跟他聊天跟他玩，然后他有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他说还有为什么不能随时出教室门啊，就是然后就会就是好好听他说，然后说完他就舒服了，我们就去吃个点心这样子，然后也听到他讲的这些就是比较是跟生活可能不是什么一些太可怕的事情，真的就是跟习惯不同有关系，这样，对，对，就是你说 tips， 我好像又扯远。 你刚刚这是， 但是连 工的部分， 连带性的从先生的这个一起加入接去送他，然后到后面，我觉得自己去接他的时候也会更有可以接受现在你要怎么面对孩子，你接到那一刻的状况，对，因为你就比较不会。是有一种就是觉得啊，自己的时间还是好短，或是我才刚想要做什么就被打断这样子。先想到是这个，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我就是摸索出来到目前为止都还蛮好用的一个就是叫小孩起床的方式。因为就是可能也是刚好我自己很不喜欢，就是我从小就蛮不喜欢那种被叫起来那一刹那是就立刻是一个紧张严厉的那种口气，所以之前在一开始就是要早上要叫他起来，就是先讲就是在上学之前我根本没有叫小孩起床这件事，就是让他睡到自然醒。我也是一个很自由， 对啊，我也是啊， 而且就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我才开心，我赶快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就是做到就是他忽然出现在我书桌前面这样子，对，所以到那种上学的时候为了配合学校的时间你还是得要在一个时间把他叫起来，所以就是前面有试了这样真的就是所谓叫他就算是很温柔的叫他名字啊拍拍他啊摸摸他啊什么之类通常也都没有很好用，所以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天就忽然就想说来试试看，在起床的那一刻我就拿绘本起来念，而且不是完全没有叫他的名字或者拍他或什么，我就只是躺到他床的就是旁边这样就是一样躺在床上然后就开始念那个绘本，然后通常就念着念着大概念到第三页左右他就会 头会抬起来，然后再往下念的时候，他会开始跟我互动，就会说，哎，那个怎样是绘本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或者说他就抢先告诉我后面的剧情之类的，就是他，我那时候觉得很好笑，就是好像人家都是睡前在念故事给小孩听，我没有，我也从来都没有在睡前念故事，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有尝试要这么做的时候，我说，哎，睡觉，然后，妈妈念那个绘本给你听。他都说不要，所以我就从来没有这个习惯。我现在变成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在那边就是唱作俱佳，那边念那个绘本给他听，然后他就会这样子，他就会醒来，很顺利的醒来。然后接下来就可能要再念第二本，就是穿衣服的过程。嗯，因为我会在就是要去床上去跟他念绘本之前，先把他的衣服、裤子、袜子、尿布跟鞋子先布置在客厅一个一只手臂可以伸到的一个范围，然后等到就是他念第二本的时候，他就是会从房间移动到客厅，然后我们就会一边念第二本的过程中，我就会把他的袜子、裤子、衣服、尿布、鞋子 穿到身上， 全部穿上去，这时候他就是会乖乖的就范。因为之前有一阵子，就是刚开始那一阵子，就是会说他眼睛可能一张开来就说我们要去哪里，如果讲到要就是去上学的那样子的倾向，说他就会非常抗拒，就会哭啊，不肯移动啊，就是正在那边滚动啊，打滚之类的，就都很没有用。但我后来就发现用我刚刚说念绘本这样的方式，就很无痛的朝向要出门的这一个方向，其实他也都知道我们要干，对，但是我就是不会去提说，哎，我们要来上学了，哎，时间到咯，这个什么你迟到咯，要赶快起床，就是完全没有这种语言，就是在大概念两本绘本的这段时间里面进行醒来跟穿上这件事情，这样，就是这是我莫名其妙的，就是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很适用于我小孩的。方法， 我跟你说这个方法真的超棒，因为我们是在我们周末去台中的微秀、影城回程的路上，刚好孝贤跟我分享到这个，然后因为其实在因为我们等于那我儿子他都是会比较晚起床嘛，那一天就是遇到的那个周一我就决定试试看我现在可以马上以一个就是前几天听到你这个听的观的听众来回应你，我刚好拿到那本就是那几株生界的柔一柔啊捏一捏，然后他的第一页翻开就是早安，没有，因为我真的是随手抓的，而且在那个前一晚，就是因为我已经很累了嘛，然后他就说妈妈要听五个，我说五个一个，然后说三个，我说两个， 我懂 然后后来 讨价还价过程， 对，其实就是好想好好你，但你知道常常我都先睡着，然后他就说 懂 继续啊， 天哪， 后来那天真的前面我想前一夜并没有好好的念好或念完这样，然后我觉得是在一个搞不好是有点紧张的状况下我们入睡，但那天早上就是这样念，然后而且如果看过几出生界这本柔玉啊捏捏，它其实 不太具备什么故事性，但就是一些动作，我觉得很好，就从早上然后那个小男孩他会开始刷牙洗脸，他开始揉面，反正就是个小厨师这样子，然后他就醒来说，哦，捏一捏， 他开始跟你互动， 跟我，对，因为他也很熟那本书，捏一捏这样，然后慢慢起来，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们之后早上就是如果我们晚上没有念完，我们早上也可以捏，这样好不好？点头就表示满意同意这样子，对，就很谢谢你的这个分享， 这个真的是一个完全意外的一个发现。 然后讲到 tips，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算是一种平衡之下面的选择。之前我去上了那个跟脑科学有关系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在低颅脑的时候，有分上层脑跟下层脑嘛，人在下层脑的时候比较常会有的反应可能是攻击、逃走、呆掉， 对， 那通常在这种状况下，其实你在更多的语言刺激或者想要在他要做什么，其实那些语言都是无效的。那 那个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的老师就告诉我们，如果你们现在赶着要出门， 对， 你还坚持要他自己把这一整套都照这个流程做完吗？嗯，还是你知道就是现在有谁小孩就一般正常长大的，他还需要你出门去敲妈妈房间门说帮我穿衣服还是什么，嗯，所以你真的在那一刻你可以有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平衡之下比较平衡之下的选择。所以有时候早上的起床呢，如果他爸爸的时间也可以啊，嗯，我们会一起轻轻的亲他摇他，嗯，然后会告诉他说好，那不然我们先帮你把准备好的衣服帮你换上哦，嗯，然后因为就会抚摸他，嗯，对，会过程也是慢慢的，然后他就会在睡梦中有种好，他是生产者，反正他会然后就慢慢帮他换。对，就是因为我还是因为他现在就是已经完全可以是自己穿好衣服的状态，可是在那个时候，然后还有时间压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对自己的放过吧，还有对他也是一起慢慢的向我们一起有做点什么。而且当他起来他也是比较是被准备好，可是他同时可能也享受了我们比较温柔的对待，那我觉得这个 很好，欸，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真的在一天之内，我也曾看过一个这样的报道，一天之内爸爸妈妈最容易发飙爆表的，其实就是在早上。 对啊， 对， 但我也必须说，我们也有一个幸运之处，我们是不用赶着上班 哦，真的 的这样子的工作性质，哦，因为我真的也目睹好多那种。就是在送小孩的那个门口的时候，很多人是开着一个车，或者骑着一个车来，然后 包裹丢下去， 对对对，带来就，然后就是爸妈都已经穿好西装啊、衬衫啊，或者是套装那样子，准备要去上学。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必须要就是保持着一定的理性跟快速去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我相信他们的心中可能有一些情绪波动，但是他可能再过一下，他就要到他的公司开始他的工作。就是在这方面是，我觉得我们有相对幸运的一些这样子，有工作性质的关系。对啊，对， 就是。很不一样。 关于这个过去一年，我觉得算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我也 是，就是个人生活或者妈妈育儿生活上的这部分，我觉得刚刚还聊得蛮爽的。那你觉得我们可以再推进再聊聊，就是譬如说我们在过去一年我们剧团的变化，或者说台湾或是这个世界。这过去一年这变化应该是还蛮大的。 对，就是我那天看就是刚刚我们在录音之前我来剧团早餐的时候就看了一下我们那个你放上去 YouTube 那个时间嘛，1月26号。 对， 那其实我还记得那时候1月23号那天，我妈妈是自由日出生的嘛， 我小孩也是， 对，我知道他们同一天生日。那一天我们在帮她请在晚餐，在一个就是在一个 buffet 的餐厅，然后那时候在我记得在那之前台湾才有一个境外移入的，就在那几天，然后我还记得那天在餐厅里面没有，因为也还没有什么，就大家不是戴口罩，就像一般一样的这样进去吃饭，然后可是已经开始在讨论了这个即将要发烧的议题，然后随之很快就哇，然后我也还记得，就如果真的要讲时间点，有一个时间点我先来讲因为世界对剧团的影响，有个时间点我们就一起，其实本来在应该算上半年，我们每次的时间的规划都是上下半年嘛， 是的， 对，上半年的时间其实已经整个都规划出来，包含我们的排练跟演出， 对， 对，但是后来就是 2月10号还是9号的时候开了 2月10号 紧急会议， 然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现在的自己，以及对于这接下来这半年我们要怎么工作， 对， 有了一个讨论，然后也进就是做一些要做一个达到共识的选择吧。 对啊， 对， 基本上我们后来就是取消了上半年所有的定目剧的演出。 对对对，而且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就有说，那 排练时间，就是我们还是会利用，我觉得很棒的是那时候我们还是有说要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持续的练功，因为其实身为即兴剧演员，我们真的不是平常闲闲在家里要演出的时候才来， 嗯， 它就像我们常常讲的，它是一个需要有很多的准备， 嗯， 才需要在台上可以不准备的状况下，在台上一起合作说一个故事，对，所以 不练功会很麻烦， 很麻烦， 会生疏。 我们是就是，我觉得我们是蛮努力的一群人，这样子， 是啊， 对。然后因为其实在，之前就是很规律的演出当中，也会发现有好多功课，可是真的就是，可能没有额外的时间再多来练那些我们好想要精进的东西。 嗯， 那刚好上半年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提出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开排呢？因为我说3月12号，因为看一下行事历，所以刚刚你讲2月10号、3月12号这个日期，马上就跳出我的脑海。 对， 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从3月12号。一样开始回来练功，那过程里面大家也一样，就是要就是在这个防疫的状况下面啊，随时洗手喷酒精，然后戴着口罩，然后一起来分配轮流带领一些我们想要练的东西，这样，然后持续的练功。 啊，嗯，天哪，就是3月到6月，我们持续有每周持续练功，这件事情现在想来就是怎么觉得好遥远。 好遥远哦！ 我觉得就是过去这一年的很多时间感对我来讲都是很奇特。 嗯嗯， 就是包括哎，现在想半年前觉得很遥远，然后现在想一年前也觉得哎呦好，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时间感，跟过去都有点不太一样。 你知道有时候我现在听你这么讲，有时候我都觉得说我是不太有现实感吗？因为我现在在台湾，以及我们的下半年也开演了， 嗯， 就是现在要进入到一个蛮规律演出的状况。我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哇，那是一场梦吗？我们发生过那些吗？ 啊， 因为 对啊，真的， 因为现在就是我所身处的环境跟我的工作状态，就像是可能一年前那样子， 就我们跳过了， 对对对。 就是中间跳过了一段没有演出的时间， 嗯， 然后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演出的状态，又某种程度是熟悉的， 嗯， 对，甚至但是是等于是演的比之前还要激烈，这样， 嗯， 现在都是每周演，然后每周都可能会演到4场。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自主业配一下？ 啊，自主业配，是的，业。 既然讲到这了，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 此时此刻 我们录音的时间是 11月25号， 现在是上午11:56，然后这个周末我们会有。在微秀影城的 台北的信义微秀影城 的最后的，就是在这个就等于这个巡回的最末的一个场地， 对， 会有 高雄、台南、台中、台北， 票卖的怎么样？ 12场的最后一个周末，现在就是周六已经全部完售了， 好， 然后周日的话下午场剩1张，然后晚上场大概还有30张左右。 哦。你可以在周日的晚上， 你确定他们听到说我们还没演完吗？ 我不知道。哦，对的，如果这是这之后才丢出来， 就当作你听到了一个我们票房还不错的一个讯息，请为我们高兴一下。那你一定不会错过的 是 我们 12月起到明年的2月6号，对，我们 40场， 去你的乌托邦， 10个礼拜， 而且从12月份开始，我们开始有分完整版以及 短板秀 。完整版的时间是 70分钟， 70分钟， 对啊， 哦， 你现在才知道， 不是， 我觉得太短， 没有，我一直觉得，哎，短板是不是70分？没有， 短板 是50分钟。对，完整版是70分钟。 啊，去你的乌托邦。 Okay， 我们10月份才演了12场的短板秀。 哎，我们可以说说为什么我们在下半年会有那么激烈的这种安排吗？ 啊， 是因为 我们在就是应该我想看什么时候申请。 嗯， 好像去年的年底吧。 我有点忘记了。然后2019年的年接近年底的时候，申请了台北市政府有那个长销演出计划这样。那这个演出计划其实已经蛮久的，就是它过去其实是以水源剧场这个场地，你知道水源剧场吗？它有就是300到500个座位的一个尺寸的一个剧场，然后是一开始是为了这个剧场的经营，想要走长销这样子的走向去出来的一个计划，所以大部分会去申请长销的，可能他同时就是会选择在水源剧场这个演出，然后那他长销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规范，就是说你必须要演，就是一周至少要演4场。整体的座位一定要3600席，至少要3600席，所以这样以这个水源剧场的话，大概就会演3个周末，然后就是每个礼拜演4场，就是差不多12场左右， 才能达到 3600 席次嘛。 对，那我们去申请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们来试试看，用我们 自己的 剧场来申请看看。那你知道我们剧场最多只能做70个人。所以要演到3600，就是要演52场，要演52场才可以变成达到长销的这个 标准。 对，所以我们就是想说啊，申请看看好了这样，但没想到是申请。我上周才有机会跟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文化局的一个就是评审委员，就当面聊一下，他有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能够拿到，就是勇气即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这个长销补助，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也是听他讲才了解。就真的一般，就一般都是像是在就是水源这样的场地嘛。我们之前其实也有申请过，想要在水源长销。 有的，我有这个印象。 对，但是就是我在这边就不客气的说，那时候我们有。获得了就是没有获得那样的补助，但是获得的讯息就觉得说，不确定我们的票房可以卖到那样，或者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演出的艺术性，他们这个也不太确定，这样，这只算是一个私底下获得的一个非正式的一个讯息啊，就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就完全正确，对，所以。总之我们之前申请过就以水源为场地是没有成功的，那我们这次就想说试试看自己的场地，那他们觉得说 OK， 他们要试着在自己的场地然后真的连演到52场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在他们觉得是算特别，他们觉得好像没有人做过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既然你们都在自己都准备了场地，要演这么长的时间，真的长销吗？ 真的好长好 多。对，他就让我们演演看这样子。对，我获得的一个就是他给我的回应就是这样，就是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要觉得说我们获得这个长销补助是一个。是获得 特殊的， 对，获得他们给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我不知道这算肯定吗，还是就是他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但是我必须说就是我这边又想要不客气的说，我觉得其实我们从2014年有了我们自己的勇气即兴主舞台之后，我们每年都至少会演大概50场左右的在自己的场地演即兴剧，然后连续从2014到现在已经6年多，我们一直就是自己在做长销这件事情，对啊，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申请到补助，我们就是在做长销这件事，我们已经在做， 我们不是因为申请到长销才开始执行长销。 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需要收到谁来肯定我做这件事，因为这本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这样。 那如果以一个交流的立场啊，其实我也会也在这边发出邀请，欢迎大家以及当初你可能同意我们给我们这个给我们这个支持补助的这些相关的 老师们、 对 专家们 来看我们，因为我觉得刚刚孝贤提到说就是只有我们的艺术性啊，我觉得这个什么是艺术性，我觉得永远都还有好多可以探索讨论，然后我们可以很可能你们来到现场，你会因为我们有讲我要讲自己吗，我是说我们可以一起 有更多的交流跟讨论，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讨论的。你可能也会启发我们，或是我们有机会启发彼此有更多的认识。我真的是觉得需要在这个交流更多的演出，然后看彼此的讨论当中，我们彼此都有机会再更长大成长，然后让这件事更，就是如果这是一个孩子的话，就是让他长活出他自己的样。 是啊，他早就活出了， 对， 就是活了六七岁了。 对，但很可能就这就像是我们如果有机会有一个新的经验，还是有不同的经验的刺激，我们会获得，就像脑一样，你有新的刺激，你可能会长出不一样那些神经元一样。 对、啊， 就是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就是你的文书作业上面曾经支持肯定了我们， 嗯、 那。我觉得你更需要来到现场看看你支持了什么。 对 对，然后同时如果你可以给我们一些回应，然后我们也，然后你也有机会听听我们的，我都觉得真的是好健康哦， 非常健康、啊、 因为在这一年就是变动的这一年，就是我其实每年都在变动、啊、就是一直变，本来就是世界的常态嘛。可是在这一年我觉得更多元的、嗯、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可能都是被关起来的，对。那 你说谁啊？谁被关起来？ 不是，我说我们被，比方我们就不太容易出国嘛。 哦，你说今年？ 对 对 对， 对 今年。可是我觉得我在这一年获得了蛮大的养分，是就是你有机会比较静下来，然后去听到更多元的声音出现，然后我对，就是不会再只是知道二元就。黑与白的选择，而是我们都有机会听听看，然后我觉得可以长出这个意愿跟肌肉啊，就是我觉得对我们的一辈子的任何时候，我觉得好像都是蛮好的事情这样。对， 我觉得就是讲就是过去这一年以剧团的变化这件事情、或者说真的整个表演艺术的市场的变化，我自己觉得是非常非常大。以我实际的在经营一个剧团，然后在就是制作演出，在卖票，我觉得整个就是消费者之余，就是他们娱乐的选项，我觉得真的也有好多好多的变化。光讲。就是疫情的发生之后，我在想为什么像我们刚刚提到说 podcast 的世界忽然起来，我觉得也跟就是大家更多宅在家这件事情也是很有关系。然后当然我们在台湾是相对幸运很多，我们所有其他国家，我现在在脸书可以看到我的所有在就是美国啊、北美啊、欧洲的啊、各国的一些即兴剧工作者，他们都还在 Zoom 上面演出，都还在 Zoom 上面教工作坊。只有我们，早就已经就是 实体的，可以来，还是一样来到剧场， 对， 进行工作坊。 但是当然，同时的，就是应该这么说，他们好像一直还在一个暂停跟被迫，我不知道是一个永久还是暂时性的一个转型，的这个状况下。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台湾虽然是可以实体的还是可以进行，但是经过这个疫情之后，我觉得我们的创作方式，我们跟我们的观众沟通跟互动的方式，我觉得也有很大的转变。这个我感触也还蛮深的。所以我再稍微讲回来，就是像跟那个长销的评审委员在聊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他有透露了其中一个讯息，是觉得我们的这个即兴剧是有在吸引一些所谓一般的观众，就是所谓他觉得是非典型剧场的观众的那样的观众。那我个人对这样的说法，说实在是觉得蛮不同。这样什么叫做剧场？什么叫做剧场观众？ 这是贴标签， 就是对，就是好像他，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这种演出就比较轻松啊，然后观众就是一般人，就是觉得来这边轻松的哈哈笑一下，也会买票啊，所以买票进来的可能不是所谓一般剧场的观众啊的那个意思这样。那对我来说，什么叫做剧场观众？就是你 你愿意付钱买一张票进来这个剧场空间里面看所谓现场的，有真人在你面前演出的这样子的戏剧的，就是剧场观众。对，所以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反而真的才是去一直不断的去开发，因为我们真的每一场演出都有好多好多的所谓的新观众， 就第一次 至少是即兴剧来讲，因为我们通常都会问说第一次看即兴剧，但我相信这个所谓第一次看即兴剧的观众里面有很大的比例也是第一次看剧场演出的，也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其实某种程度觉得齁，讲到这种就是政府艺文补助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其实艺文补助才应该来补助像我们这种类型的演出，是因为我们会可以开发跟培养会愿意来剧场里面看现场演出的这种观众。因为我这么十几年来，我真的是遇到太多我们的像是工作坊学员啊，可能是从来过去不接触剧场，因为工作坊的关系开始看戏，看即兴剧，因为看即兴剧的关系 又开始去看别的 戏，对，看别的戏，甚至去参加什么小剧场学校啊，什么更多的那种剧场训练的一些活动。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性质的演出，可能是让观众觉得比较容易亲近的这样子的类型，我觉得政府才该来补助我们，因为我们会陪在我们的这个进行我们的所有演出制作的进行中，可以培育出更多的观众。对啊，而不是说你觉得我们艺术性没有到那边，所以去选择去培育一些很有艺术性的这种演出，但是他们的这个作品真的能够去就是在长期来讲去培育出更多的艺文的观众吗？还是只是一直一些本来就是很喜欢看那种很硬的很冷暖的这样子艺术的那样子的观众不断的在那边 回流 甚至同时一直流失。因为我必须讲就是对啊，就是现在有太多好看的东西就不一定要看那样子的东西啊。对啊，总之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对于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根本不是，就我来讲，我觉得我们已经不是在跟所谓其他的表演艺术的演出或者是说团队在竞争。我们在竞争的根本就是所有这个世界上所有可以吸引人的就是博眼球的各种的 发声， 对，就像网络上的各种影片啊、podcast 啊，这些都是让人可以看了觉得很有收获、很有交流、很有连结，甚至被娱乐到的选项。我老实说，就是剧场就是为什么还可以跟他们竞争啊？就是我们超级需要去省思这一点。对啊，但我当然还是相信剧场它有它进到剧场实体互动的这个独特性在，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想怎么样去跟观众建立关系。在过去这一年的这种疫情下，大家其实生活娱乐的习惯都有大大的改变的状况下，我们也要变。我们是个即兴剧团，我们不只在台上即兴，我们的其他方面的应变，我自己也觉得是可以很有弹性的这样。 那讲到这，我觉得也可以现在来提提看，就是在到目前为止的这一年，我们有了哪些不同？ 哇，真的，这是蛮值得提一下的。就说实在，我们在就是刚刚说三到六月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团练的时间嘛？然后同时，我们大概四月份开始，我们也开始拍了一些所谓 YouTube 的影片， 变成 YouTuber， 对，变成 YouTuber 这样子。就是那时候在我们的紧急会议里面，我觉得我们好像就有聊到这个， 有对于影音的部分。 对，就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说现在不能在舞台上做创作嘛，然后我们除了练功之外，我们还可以创作什么？那我觉得YouTube 的这个平台就其实是一个创作平台。我自己还蛮喜欢 YouTube 它把他们频道里面的 就是这些所谓 YouTuber 定位都叫 Creator， 他叫 Creator 就是创作 创作者， 对啊，我很喜欢他这样子的一个定位，这样确实他们就是在创作，每一个频道每一个影片都是一种不同的创作，只是他们创作的方式是用影像的方式，对啊，那我也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其实有好多可以尝试的，我们一开始尝试的是一些就是比较是讲话类的，就是我们会去聊一些即兴剧的就是用示范加上讲述来去介绍一些即兴剧里面的蛮经典的一些练习啊， 一些 game， 对啊，然后我们还有做过就是 知识性的 啊，就是即兴剧的哪些练习是可以让你变得怎么样，变得反应快啊，或者是说介绍有一些哪些好莱坞的明星他们说过什么跟即兴剧有关的一些就是名言，然后我们去聊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或者我们自己对那些话的一些感受，等等等这样子。哦，我还有就是自己算是自己的一个企图，然后我们还有做过一些很硬的话题，就是像是剧场的起源， 对，认知是， 对，剧场的起源啊，还有 译文补助， 对，译文补助像这样的话题，因为这说实在就是不是很娱乐性的话题，但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既然要以一个剧团为身份去在 YouTube 频道上面去创作一些影片。我就觉得我有一些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一些关于我们这个表演艺术领域的一些事情，我也可以试着用一个就是几分钟的影片来把它这个讯息放在那边，不管有多少人看，即便就是少少的人看，或者是说过了很多年之后有些人想要用关键字去找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他有一个影片可以看。我的一个那时候创作那类型的影片真的就是这种心情，我知道它的点阅率一定不会很好，对啊，然后像我们有做一个是号称说戏剧系才是现在新时代的第一志愿的这样子的一支影片， 有很好的点阅率， 还不错，以我们的影片里面 相较之下 还不错，而且也有获得了观众的留言，这个我还蛮感动，这个也是我觉得他的那个留言就是印证了我想要拍这样子的话题的一个动力，就对，我也知道他不是一个那种大众娱乐型的影片，但我会想要知道说，或许有些人他有想要去， 有一个想要念戏剧系的孩子， 对， 对， 他想要多了解一点戏剧系的这个选择，或者是 家长， 会有家长，没错， 对， 家长超担心，超焦虑，好不好？念戏剧系这是什么东西？以后可以当饭吃吗？的时候，如果他用关键字去搜寻，他或许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一部影片。所以我目前我们就有看到两个留言，就是类似的心情，他想要考戏剧系。然后从我们去分析所谓戏剧系里面会学到的软实力，就是软技能、硬技能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讲，他们有就是回馈我们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蛮感动。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多元的打开哦，因为如果留在，比方说如果没有这一年，对的，我们可能也不会在我们平常接受的访问或是演后跟观众的对话里面去传递这些，或者有机会去说到，因为通常演后可能观众就拍拍照聊一聊刚刚的发生， 对，比较是当时的当下，但是对于这些可能还有更多里面的或是背后的基础的这些东西，这刚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我们有个地方可以说，然后大家有机会可以听， 真的就是我自己现在就是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过去可能觉得说在网络影片这方面我们是想说当做一个宣传的管道，但我觉得现在这也改变了，这个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沟通的管道， 这是一个互动的管道， 对，就是我对于剧团的定义也在这过去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自己也在做一个翻转，就剧团不是只是就是一直在排练场里面闷着排练，然后等着要搬上舞台那个制作，等到制作就是大家买票进来灯亮起来那一刻才跟观众开始互动，我觉得 至少我自己想要接下来就是让我们剧团的一个方向，一个翻转的一个角度，是我们平常就要跟观众有很多的互动，很多的创作是不只限在舞台上面才会提供给观众，就是有很多的就是方式是让他们可以在平常就可以享受我们的创作。一个剧团的定义就是不是说平常用网络的这些创作是为了要卖票给观众，对，而是说比较那个层次比较稍微这个高一点，清高一点，就是说我们平常就在把我们所爱的这一门艺术在就是跟大家介绍，跟大家分享，然后就是让大家认识我们在做这一个即兴剧的这群人到底是谁，是怎么样的人，这样子的同时，就是我们也有在做舞台上的这种创作。那你如果对我们够认识，喜欢这样子的创作的话，更好奇，想要再更进一步的时候，你再来剧场里面看我们的演出。对，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我想要。我觉得很需要的一个翻转是这样子，对，我自己都觉得以前现在去以现在的这个世界去反观过去，就会觉得以前我们真的蛮封闭的，对啊对啊，就是真的就是想说大家来剧场的时候就会了解我们在干嘛的那样子的心情， 可是也要让他可以进 来，哎，对啊， 什么时候他才知道有这个存在，然后有机会想说要来看一看， 啊，是没错，谁要进来啊，就网络就已经那么好看，手机就那么好滑了，为什么我还要进来就是剧场看你在干嘛， 真的，如果以我自己，我也是在这年有，特别是孩子去上幼稚园之后，真的就是有机会，也为了检视我们自己放的影片，然后有机会再看到更多，那同时我也想小小讲一下自己，因为虽然放到 YouTube 上面或是影片上去啊，我觉得我也在打开跟观众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对， 那这个方式其实是我陌生的，因为你知道我就是一个长得非常活泼，但是其实我是可能是因为 长得很活泼， 我真的长得活泼外向又大气，我自己长得太， 我是不是长得很文静， 不是，我是大懒，你知道吗？但是我是说。就是我其中的一部分其实还是蛮害羞的， 是啊， 因为常常在演出的时候我可以打得很开，可是私下跟观众聊天有时候我可以延续，或者是有时候我会有紧张有害羞，但是在这个影音的平台上面啊，我觉得虽然是陌生，但是相较之下也还感觉有时候可以是舒服的，因为你会看到，然后你可以有时间想一下，或是再慢慢的回应，对，但是就是我们会有机会可以一丢一接，但是在一个自己觉得可以的时候的节奏里面，当然很可能就是也不能太久啊，太久肯定也都错过了那些可是我就说，总之这就是一个我还很陌生，但是一个新的打开，但是是愿意试试看的，因为在这个这样子一丢一往的聊聊之间啊，我觉得对我自己的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对，然后包含我自己也会有新的认识，还有我们到底要提供什么给观众，观众到底受什么吸引， 对 对，这都是可以在这当中，就是你不会因为他离开剧场你就失去了这个可以聊的机会，你看像我们到了秘密社团，哦，秘密社团我的是 好棒哦， 秘密社团我又自己要来什么是我们的秘密社团，对，要自我业配，就是啊，来现场看过我们演出的观众呢，你就有机会扫描到一个 QR code， 你可以进入到我们脸书的一个秘密社团，然后可以在里面呢，你入社会有一些他要提一些什么， 就是我是会问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 对啊，就是你看过哪一场演出啊，这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一场演出你有印象的一个发生啊， 对， 然后邀请大家可以留一句话啊，这样 都是还蛮容易回答的， 是的是的是的， 对，就可以进来，那进来里面呢就是可能跟我们的剧场啊剧团或是我们演员们就可以在里面 有一 些互动，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他们可能会出没在里面， 对，出没在里面然后很可能你回应了我们什么，我们就会再丢回去一点什么，我们可以慢慢在里面延续一个可能演出之后，或是你对我们，或是我们 剧团或是即兴剧这件事感兴趣的话题的延续。 因为老实说你有享受 这个互动的增加吗？ 因为我记得就是在这一档的一开始我就被录了一个我都不知道在被录，因为吴孝贤拿了一台好小，他放在他的胸部，然后又是黑色衣服黑色机子，我是完全没发现。所以后来他说怎么你在录啊，我根本就是演后，你知道已经披头散发妆都花了，然后在乱讲话，然后刚吃完的便当也在旁边，还好那天我的便当盒吃得很珍惜。但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有跟好久以前的学员跟观众以及一些新的观众可以有一些互动，然后我就觉得好幸福。因为有时候你在那一刻就是因为演完你可能会有好多事情要发生，对，可能你也没办法跟每一个想跟你互动或是你想跟他互动的人都互动到，但是你现在却有了这个空间你可以去延续，然后对，然后我们也一起再回忆一下，同时你也会知道说哇，那些真的其实演完的我们很可能之后呢会有很多觉得哇天哪我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啪啪啪什么什么，可是你会听到观众从他的角度看到了什么。这其实像我昨天在工作坊里面啊，就我们会提到一些就是如何让我们在台上可以更放松，因为我们都相信人在你更放松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创意都是源源不绝的，所以这也有机会从观众去听到原来我们有做到了什么，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鼓励，让我们可以可能更敢冒险，更敢在舞台上面去探索尝试东西。所以虽然我觉得我的这个在上面的回应的速度以及这个习惯这个真的是一个还很新还在练习要慢慢建立的习惯，但是是一个我还蛮愿意尝试的习惯这样子。对， 明白对，新有一个新的空间，我觉得那个秘密社团就是它，我会觉得可以定义它这个空间，因为它算是封闭式的，它不是完全你不知道谁会看到的一个地方，至少进来在里面的就是所谓看过眼的，其实对我们已经有这样基本的一个了解，这样你会互动起来，我觉得就会有一种，我觉得就很奇妙，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真的很奇妙。就只要多了过滤这一层，互动起来就是有一个有在同一个基础上都知道彼此是这样子共同经验，然后下去有一些有些互动，我觉得真的很有趣。我觉得我们这几次快要两个小时， 真的 没有了没有了，可能我们到一个半小时，对， 一个半小时。好呀，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停在这里。 好呀， 他是吴孝贤， 我是吴孝贤， 我们是即兴妈妈。